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37章，死局求生。 祝融之力。 面对着阁主意想不到的发言，江瑶诧异不已。同样感到震惊的不只是他，只见一旁的毕方连忙上前一步，对着莲后的身影拱手说道： 阁主，此事非同小可，还请三思。 无妨，这次就用祝融之力作为他获胜的额外奖赏。 可是 武艺一军。阁主摇摇头，似乎并不打算再做解释。 怎么？难道汝还对此次对决没有信心不成？ 属下不敢。 毕方眉头微皱，脸上似乎隐约有些忧色，但终究还是没有再说什么。既然双方都无异议，那么就准备开始吧。 随着阁主的声音再次响起，双方入席，香瑶则再次将视线投向了木台上那三只倒扣的青玉茶杯。 茶杯的色泽温润清澈，一看就是上好的茶具，但也只不过是普通的茶具罢了，上面似乎没有妖气缠绕，江瑶也一时看不出一些其他端倪，而杯子旁的那颗赤色赤血珠则依然散发着嚣张的妖异光芒，与青玉茶杯形成强烈的反差。 江瑶想起先前那局中所看到的妖气光芒，三团妖气，三个位置，一颗珠子。 明明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就这么匪夷所思地出现在面前，而这种匪夷所思想必也将再次上演。如果此次依然窥不破其中奥妙，那么恐怕这最后的机会也将付之东流。 准备好了吗？正想着，对面的毕方已经开始了动作。江瑶连忙回过神，正见毕方伸出白皙纤长的手指拂过三只茶杯，最终拿起其中一只，将赤血珠扣入杯下。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可要看好了。 毕方抬头看了眼江瑶，随即微微吸了一口气。就在下一刻，木台上开始风云突变，交错的残影带起一阵阵微风，在江瑶面前缭乱错落。 这次毕方的手速已经远超第一局，显然对方此局打算速战速决，但此时此刻的江瑶却已没有了第一局时的不知所措。他再次闭上了眼，开始全神贯注地感知从杯中透出的隐隐妖气，伴随着耳边清脆的碰撞声，三团摇曳的红色妖光再次从江瑶的视野中悠悠冒了出来。与上局相同，三个方位，三道同样的妖气，只是从上一局的结果来看，即便选了其中一团，但珠子还是不在这个位置。 等等，真的是不在那个位置吗？ 江瑶忽然想到了什么，连忙静心凝神，再次向那三道红色妖光看去。 妖气构筑的三团红光在视野中不断交错晃动着， 而随着江瑶体内那股能量加速流动，江瑶似乎看到在那三团红色光芒中 隐约闪过了数道细碎的青色流光。刹那间，一个大胆的猜测犹如闪电般划过江瑶的脑海。这难道是……等一下，这么说来，难怪刚才那个时候……江瑶猛地睁开了眼睛，而毕方的动作也在同一时刻停了下来。三只一模一样的青玉茶杯又一次从左至右整齐地排列在江瑶的面前。 这一次的最终局你考虑清楚了？ 毕方注视着江瑶的双眸，缓缓说道：告诉我你的答案。江瑶慢慢抬起头，平静地回视着毕方的目光，心中却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如果他猜测的没错，那么这一局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应对了。选好了，就这只吧。 江瑶伸出手，随意指了指中间那只杯子，没有丝毫犹豫。 你确定吗？ 确定，你开吧。 江瑶说着，往椅背上一靠，像是无所谓一般。 见到江瑶那仿佛放弃般的随意态度，毕方的眼中却是反而闪过一丝疑虑，连伸向杯子的手指也出现了一瞬间的迟疑。 既然什么也看不清，那么再怎么思考也是徒劳不是吗？ 江瑶接着说道，一副无奈的样子。不如就交给老天决定吧。 不知道老天这一次会不会帮你。 毕方笑了笑，眼中的疑虑也稍纵即逝。在最终确定答案后，他便将手伸向中央那只青玉茶杯，轻轻地掀开了杯子。 很遗憾，老天并没有开恩。 毕方指了指杯子下空无一物的桌面，对着江瑶轻轻摇头：珠子并不在这里。 哦，真的不在吗？ 面对着毕方的宣判，江瑶的态度却是相当不以为意。只见他身体微微向前靠近木台，似要将手摸向中央杯子下看似空荡的桌面，却被眼疾手快的毕方一把擒住手腕。 怎么还不允许我查验吗？ 江瑶盯着毕方，平静的言语中暗含锋芒。 如你所见，赤血珠并不在你所选的茶杯下。 毕方说着，掀开了右侧另一只茶杯，只见鲜红色的珠子赫然出现在其下。胜负已分，又何必多此一举？ 很多时候，眼见可不一定为实呢。 只见对方如此态度，江瑶心中把握又更胜了几分，手腕也开始慢慢用力。 既然是赌上一切的命运之局，那么就应该更加慎重不是吗？还是说你怕我查出什么？ 毕方沉默地注视着江瑶，仍然没有放手的意思。 倒是林后的阁主最终开了口： 毕方，让他验。 毕方的脸色似有一丝犹豫，但最终还是慢慢放开了江瑶的手腕。 给你三分钟时间，要是到时还是没查出什么，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办。 毕方盯着江瑶，面无表情地说道： 放心，用不了三分钟。 江瑶活动着被捏得生疼的手腕， 将视线投向中央那只已被掀开的青玉茶杯。杯子下的木台依然空荡荡，一目了然。然而在江瑶的感知里，那团妖气所构成的红色妖光却依然停在那里，分毫未动。妖气在，那东西也就必然存在。说到底，也就是这么个简单的小把戏啊。江瑶深吸了一口气，体内的能量流在他下意识的控制下逐渐向指尖凝聚。他慢慢伸出手，摸向中央茶杯下方的木台。然而就在他手即将触碰到木台上方之时，一阵青色的电花伴随着些许刺痛从江瑶的指尖突然迸发而出。果然没错，江瑶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指尖隐约的触感已为他做出了指引。他咬着牙用力抓向看似空荡的木台，随着一道黑紫色的光芒在江瑶指尖一闪而过，青色电花在那一瞬间消失无音。 江瑶慢慢松开了手，只见一颗血红色的赤血珠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了原本空无一物的木台之上。 看来你的结界在凶兽之力面前并不怎么牢靠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让那边第三颗赤血珠也现现形。江瑶看着毕方苍白的脸，微笑着指了指左侧的青玉茶杯。毕方轻轻摇着羽扇，一言不发。其实一开始我以为你也是和那些市井骗局一样，用了三只空杯子玩障眼法罢了。实际上你确实玩了障眼法，但所用的方式却与我原本想的截然相反。江瑶说着伸手掀开了最后一个茶杯，如法炮制下，左侧那只原本空荡的茶杯下也出现了一颗一模一样的赤血珠。我的感知并没有错，三团妖气，三颗赤血珠，只不过每颗赤血珠外都被你罩了一层隐形结界，就像让赤血珠穿了一层隐身衣一样。无论我选择哪个杯子，看上去结果都是空的。你只需要在后续开宴时将另外两颗珠子的结界随便撤掉一颗，就能制造出我选错的局面。江瑶继续说着，刚才最终局开始前，我注意到你在拿起青玉茶杯时舍近求远，放着离你最近的那只空杯子不顾，特意拿了最远的那只。如果三只都是空杯的话，拿哪只都无所谓，不是吗？而你之所以指定要拿远的那只杯子，想必是你心里清楚，另外两只杯子里都已经有东西了，只有最外面那只杯子才是真正的空杯子。江瑶拿起了一颗赤血珠，放进了一只杯子之中，珠子与青玉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只不过这样的声响似乎对毕方来说并不悦耳。不得不说，你原本考虑的还是挺全面的。三只珠子虽然被施了障眼法，但物理上却还是存在的，所以三颗珠子在杯中碰撞所发出的声响必然会和单只珠子不同。想必你也考虑到了这点，才会在每次杯子排序时刻意让青玉杯互相碰撞，一会交视听。不过也正是因为你过分谨慎，反而给了我意想不到的升级。毕方微微眯起眼，沉默地注视着江瑶。你知道我体内有凶兽之力，所以担心我会用妖气感知的方法辨认出赤血珠的方位，基于这点你才会用三颗赤血珠来干扰我的判断。不过这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只要我识破了你的伎俩， 那么不论我选哪个杯子，这场原本我必败的赌局变成了必胜。 江瑶抬起头看着毕方那对碧绿色的瞳孔，平静地说道， 很遗憾，这场你们精心设下的死局终究还是被我破了。